的风，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，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，酸酸甜甜招人疼。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，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，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，今天唱给你来听。见山里红，久别的山里红，你把太阳的色彩染色成故乡情。在我